么腹肌。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陈伟霆演唱的 Dear Future Lover， 一波波变幻莫测的古典节奏仿佛浪潮般的涌向耳边，在合成器的电子发酵下，我们仿佛被陈伟霆啊一瞬间带入了80年代的这种浪漫蒸汽波当中，在粉红色的云朵之下，哎，感受海面吹来的清风。这首歌就像是陈伟霆埋下的一颗音乐时光胶囊，用电音舞曲把极致的浪漫传递出来。我属于这里，不用去那里，你属于这里，不要去那里。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也开始今天的资讯。最近由韩三平担任监制，洪玲执导，林鹏、郑业成等人主演的电视剧《玫瑰行者》正在播出。这部剧呢，讲述了岭南市禁毒大队长程吉在执行任务中遇害之后，警校生林强误打误撞被毒贩当作交易人员，警队呢顺势安排林强隐藏身份，开始执行卧底任务来搜集毒贩罪证的这么一个故事。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由爱奇艺出品的全国首档 IP 沉浸式推理真人秀综艺《萌探探探案》正在播出。在节目里啊，萌探家族的兄弟团以及姐妹团两组队伍将共同穿梭于不同的影视 IP 中，并且呢通过剧情的疑点及高能的游戏来获取线索，反套路推理，寻找真相。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艾里康·卡萨罗萨执导，雅各布·特伦布莱、杰克·迪伦·格雷泽、艾玛·伯曼担任配音的动画电影《夏日有晴天》已经在中国上映。这部影片主要讲述了在意大利里维埃拉的一个海滨小镇，小男孩 Luca 与新结交的神秘朋友他们共同经历的一个难忘的夏天的故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段连民执导，刘桦、李子雄主演的电影《江湖喜事》正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心实现财富小目标的有志青年五六七意外地碰到诸多奇葩人物的故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杨紫、肖战等人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目前呢正在播出当中。这部剧呢主要讲述的是即将大四毕业的林之孝在毕业前夕跌落人生谷底，父亲呢患癌住院，不得已放弃外地的名企工作机会，和男朋友分手，所有对于爱情和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都在这一刻破灭了。恰好这个时候，父亲的主治医生顾卫走进了林之孝的生活，他们两个人呢都有相同的经历，在相处当中愈发感受到对方才是那个能够托付余生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由杨紫和肖战共同演唱的这部剧的主题曲《余生请多指教》。歌曲过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那些多次被翻拍的经典武侠电视剧，您更喜欢哪一部？ 曾经寄来一切，原来人山人海里有特别，指尖翻动永恒字典，解开让我心跳的悬念， 瞬间的特别漫长的时间，抵过任何的语言。 世界大的有限， 有我在你身边， 和你并肩穿过黑夜， 读懂明天， 是鲜 艳的孤单，被你暖成勇敢，我在回忆里惊叹你给的最长情的答案。 简单的浪漫是我爱的平凡，不过是用余生陪 这首歌是由杨紫跟肖战演唱的《余生请多指教》。目前啊，由余荣光执导、杨佑宁、文咏珊等人主演的新版《天龙八部》正在播出当中。借助这样的一个由头，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多次被翻拍的经典武侠电视剧。说起武侠剧，在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当中啊，《天龙八部》这个名字是格外的显眼。这部金庸先生笔下的经典武侠小说，前前后后呢已经被翻拍过太多次了。那么在2021年呢，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演绎。那故事内容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乔峰作为这部剧的灵魂人物，在剧中的角色设定也是一个出生微苦但是侠胆义敢、武艺高强、重情重义的人。虽然最后啊没有得到善终，但是他是整部剧当中的灵魂人物。那关于乔峰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演绎，黄日华版和胡军版都很受观众的喜欢。而在2021版中的男主角乔峰是有着行走的荷尔蒙之称的演员杨佑宁来扮演的。剧中的乔峰造型跟以往的版本啊都不太一样，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国字脸，有着一种沧桑感的大侠风范。由于呢《天龙八部》啊版本众多，争议也不小。事实上，自从《天龙八部》问世以来，一直也是影视改编的一个大热门。于是在网络中啊，金庸武侠迷当中一直流传着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那就是哪个版本的电视剧才是最符合原著的。目前来说啊，观众普遍认为1997年 TVB 版和2003年张纪中版的《天龙八部》相对来说是最为经典的。从评分来看的话，97版黄日华、李若彤主演的《天龙八部》也是遥遥领先，以豆瓣 9.0 的高分占据榜首。重情重义的月老三、节奏大师全冠清、武学奇才鸠摩智、飞也飞也包不同以及其他的角色可以说刻画非常的丰满，配角也令人是印象深刻。而乔峰作为整部剧的灵魂人物，当之无愧的绝对主角，自然而然也是成为了观众的一个关注焦点。那很多人看来啊，呼声最高的黄日华版和胡军版只不过是分别选取了不同的侧重点来塑造人物。那么前者呢体现出乔峰身上的汉人天性，后者呢则展现出了萧峰的胡人血性。在原著当中，对于乔峰外形的描述，金庸只用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是身材甚是魁伟，30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两人呢各自在拍摄《天龙八部》的时候，黄日华已经36岁，而胡军是35岁，年龄相当，而且都比较符合。另外呢，从身形上来看，胡军的硬指标似乎是更占优一点，身高1.85米，身材魁梧，感觉上呢也更野性和刚猛，似乎比较符合乔峰契丹人的血统。其次呢，从面相上看，浓眉大眼、高鼻阔口的外貌，黄日华无疑是更接近一点。那么至于乔峰的穿着打扮，金庸老先生对此笔墨是着实不多，因此各个版本都对乔峰这个角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各具特色。最后呢，再说到为人处事上，黄日华版乔峰不以武功威胁人，而是以德服人，是那种不被逼到最后关头不反击的类型。

这首歌是由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根据古龙经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绝代双骄》，同样也是被翻拍了很多次。那么当下观众最熟悉的版本，或许是由林志颖、苏有朋主演的99年版本，以及张卫健、谢霆锋联袂演出的2005年版本。而普遍被古龙迷所认可的小鱼儿与花无缺，则是由梁朝伟、吴岱融所扮演的那一版电视剧。播出时间啊，距离现在已经有30年了。《绝代双骄》的故事主要讲述了燕南天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侠义与武功，毅然割舍了对妖月的感情。妖月为此啊是由爱生恨，创建了移花宫，以诱骗燕南天自投罗网，并一手导演20年后骨肉相残的悲剧。20年后，花无缺在移花宫的栽培下成为了武功盖世的高手，他奉命击杀的对象就是在恶人谷长大的同胞兄弟小鱼儿。一场藏宝之争，天下武林高手尽现江南大侠江别鹤父子的圈套，妖月身中剧毒，幸得小鱼儿的救助，却仍未能消除他让两兄弟骨肉相残的欲念。1988年 TVB 版的《绝代双骄》，梁朝伟的小鱼儿与他当时古灵精怪的角色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浑然天成。那么吴岱融的花无缺呢，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形象也是深入人心。那么1999年版的《绝代双骄》，苏有朋扮演风度翩翩的花无缺，每次出场都是从绝远的远方飞下来，伴随着他那飘逸的白纱外套啊，来无踪去无影的。那么林志颖饰演的就是古灵精怪、聪明透顶的小鱼儿，比起花无缺啊，他更有趣一点，笑起来带有一点点坏，脑袋里总有一些亦正亦邪、稀奇古怪的想法。2004年的时候，王晶执导了一部电视剧，大刀阔斧地把片名改成了《小鱼儿与花无缺》。这部剧非常丰富的原著的一些内容，着力添加了喜剧和悬疑的成分，同时也增加了反面角色的力量。虽然搞笑不断，但是《小鱼儿与花无缺》又不完全是一部喜剧。那这个剧集呢，前20集充满了浓郁的喜剧色彩，后20集呢则转为悲剧的氛围，以体现古龙小说悲喜交加的独特魅力。在颠覆原著精神的同时，王晶也让剧中人物命运呢更加的曲折，更加的坎坷，给他们赋予了更多的悲剧性。有网友啊甚至把这部电视剧封为古装韩流偶像剧，也因此收获了大批的粉丝。其实呢，不管是哪个翻拍，主角小鱼儿乐观开朗的个性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大家呢也就记住了这个经典的武侠人物。那么这首林志颖演唱的主题曲《快乐至上》也恰恰表现出了洒脱、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快乐至上，希望每个人都能挣脱束缚，自由自在地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 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最想的人，也许聪明的人少了一点天分，再苦再烦我活得认真，至少我会承认爱需要等一等，哭着笑着不过就是一种过程。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心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懂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这首歌是由林志颖演唱的《快乐至上》。咱们最后要跟大家说到的这部经典电视剧，也是由金庸先生的作品改编的《倚天屠龙记》。那大部分观众第一次接触到《倚天屠龙记》，应该也是 TVB 吴启华版本的《倚天屠龙记》。那后来呢，还有苏有朋版和马景涛版。其实这几个版本啊，都有各自的亮点。我们先来看看金庸本人对张无忌的评价是：侠气最重，豪气干云的谦谦君子，武功及各家之长最全面。张无忌是金庸笔下武功最高的主角之一，也是他最想成为的人物。其实呢，有人分析过，原著当中张无忌的确是有城府的。光明顶一战之后呢，他为了实现六大派和解的目标，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甚至和叔伯师叔过招，也强忍不认亲。这一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灵蛇岛上，张无忌呢见了谢逊，为了避免谢逊和波斯三使拼命，他还是忍着亲情暂不相认。忍是张无忌性格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有关张无忌的性格特点，零三苏有朋版本也有着不同的解读和演绎。他呢就呈现出了一个善良聪慧但又优柔寡断，情深意重却纠结难断的复杂人物形象。还有很多人表示啊，曾经感受不到女主人公赵敏的美，总觉得她不够娇柔，现在看来她骨子里透出的英气和贵气是无人能及的。尤其是电影版《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当中，张敏饰演的赵敏回眸一笑曾经惊艳过多少人。张敏饰演的赵敏身骑白马的一个回眸，傲得不可一世，美得不可方物。那么03年贾静雯版本则表现出了赵敏的古灵精怪，为爱奋不顾身的敢爱敢恨的女侠形象。那其实呢，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武侠剧，其实都是让观众在理想当中寻求一个丰富浩瀚的世界，那儿呢也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人情冷漠，只有快意恩仇，一笑解千愁的乌托邦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用一首经典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诠释这一切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